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排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贾乃亮、刘奕君、秦昊等人主演的抗战题材电视剧《誓言》，今晚在江苏卫视开播。与以往谍战剧集不同，誓言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上海滩谍战当中的殊死较量，首次将兵棋推演拉入观众的视野。张涵予、李雪健等人主演的古装电视剧《天下长安》将于本周四在央视一套开播。这部剧聚焦隋末唐初这段群雄争斗的时期，讲述崛起的李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贞观盛世的历史故事。历史上著名的浅水源战役、虎牢关战役等数十场战役在剧中都有展现。陈坤、万茜领衔主演，王耀庆、赵文轩特别出演的谍战题材电视剧《脱身》将于本月14号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背景设定为时局动荡的上海滩，三个性格迥异却因心中理想而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展开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的冒险旅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据市环保监测中心介绍，本周本市将迎来一次空气污染过程。今天本市整体空气质量预计是良好到轻度污染，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预计明天是轻度污染，本周三空气质量是轻度到中度污染。昨天北京控烟协会发布请给无烟北京打个分调查问卷，计划利用2周时间由市民为北京无烟环境建设投票。发布会还同时通报了今年2到4月因控烟不力被投诉的20家单位，以工人体育场为代表的体育场所首次进入曝光行列。夏日到来，街边的饮品店迎来销售旺季。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北京市食药监局近日启动了夏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来听报道。 3号下午，记者跟随北京市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市三里屯进行检查，很多网红饮品店汇聚在这里。 这些原材料的进货票据什么的都有吗？ 有， 在 外面。 在外面是吧？ 对， 有台账记录。 对， 从哪儿进的，供货商的资质。 啊， 是吧？这个门怎么了？关不严，你看。该报修一定要报修，要不然你保持不住这个温度。 据了解，从4月28号起，北京市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共检查商场、餐厅、饮品店等提供限制限售饮品的各类食品经营单位1757户，其中餐饮服务单位1470户。检查对象包括各大知名连锁餐饮店、网红饮品店以及旅游景区内的食品。 在这里边，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没有及时更换，或者说没有办理，以及我们的还存在一些企业超范围经营自制饮品的问题等等。 此外，检查人员还发现不少企业和门店存在无法当场提供供货商资质、不能提供消毒记录、不能提供所用设备合格证明等问题。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班放学，也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呢，应该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在26到23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扩大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这周一咱们俩跟大家来说说戏。 那个上周末我记得是咱们三个人啊， 对， 到了周一就踢出去一个， 三人他总得走一人啊，因为周末那个周五啊，咱们说的是八户八利。 哎， 八货八里王， 对，所以周一我们就不说了。 还得问一句，各位去看了吗？我们仨那么忽悠，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 我还真没去， 还没去 了，你去了是吧？ 我是真看了。 哎，这个怎么样？ 效果不错 哦。 这个，而且我看到这个好评还是挺多的哈。 嗯，这是不是像赵亮说的似的，又开挂了？ 比上次还开挂 啊，是吧？ 比第一部开挂开厉害。 我也听说，虽然我没看你，但我听说了，是工程的时候用那个抛尸机把人扔到城里了， 哎， 是吧？ 一组一组的扔 啊，一组一下扔20个进去，是吧？ 反正这个印度电影有它自己的特色啊。 哎， 希望各位能够看过之后给我们评价一下您的观影感受。 哎，我问你，我特好奇，扔咱们都行，没问题。他进去 也能扔啊？ 他进去以后怎么着地的？ 就是普通着地。 啊，连个没背个降落伞什么之类的 没有， 那就摔进去了是吗？ 摔进去人没事儿。 我天哪，好吧， 这个叫八后八里王，咱们以后有时间再说。 哎， 今天是周一，我说了，这季彤一来，咱们就得盘点 啊， 盘点一下这个周末。 每周一去盘点上一个周末， 上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呢，当然电影市场方面的票房可能还是不错，但是这个四月份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寂静的，就是四月底到五月初的这段是一个比较寂静的月份啊。 要不然咱们那么使劲说八五八零王， 因为八五八零王这个一走啊，这周来的可就是大制作， 那马上就不寂静了。 哎，队长他们都来了， 啪啪啪，棒棒棒！哎，那比八五八零王还开挂， 开挂，开挂。 可是那你说大家为什么就不吐槽他呢？ 这值得研究。 对呀，那美国队长那开挂，蜘蛛侠开的更厉害。 有的时候大家容易用这样一个词儿嘛，就是电影自己的故事里面能够自洽，是 吧？ 他有他自己的逻辑， 自己给自己自圆 说圆了。 哎，你比如说钢铁侠吧，是吧？他就是最后现在就要圆了， 圆了， 要圆寂。 我的天，您这么说容易让人伤心。 哎，这个就有点剧透哈，但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吧？ 可能是。 哎，对， 这个您刚才讲啊，就是有一些作品呢，它是能够说圆了。 嗯， 有些作品呢，它说漏了， 说漏了，这个就不是一个 好作品 了。 但是其实好作品呢，当然有，它好作品评选的途径。 嗯， 因为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刚刚闭幕， 是北京电影节刚结束，又是一个北京 大 学 生 电影节。 大学生电影节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哎， 已经第25届了。 对， 昨天晚上闭幕， 这个典礼啊，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的时候，确实还是很隆重的。 哎， 很多明星都到场。 这个受这个得奖的情况怎么样呢？ 15项大奖。 哎 啊，反正你我都没有啊， 嗨、 哎，不是，咱们都没投票， 就好像咱们演过， 咱们连投票资格可能都没有。大学生电影节嘛， 嗯， 这是闭幕式现场一共揭晓和颁发了15项大奖。 哎， 其中的最佳影片奖颁给了《红海行动》。 哎，这个可以说实至名归啊、嗯，这个基本上今年上半年的奖 项，所有的最佳影片， 哎，对， 都是 这个国内的，只要是国内的电影节啊，都得归他 《红海行动》。然后，张震和周迅分别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就是最佳男女演员。 哦《绣春刀二》啊，张震 《修罗战场》 啊，《修罗战场》这一个周迅什么片子？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 跟那个没关系 啊，不是王菲、 咱们当时说过了，他在这部徐元华导演的这部电影当中表现非常不错。 哎，不是，那还冯导呢？芳华呢？那么大制作， 最佳导演奖 哦， 冯小刚 哦，对对对、啊，最佳导演奖 对。然后最受大学生欢迎男女演员奖分别授予了。缝纫机乐队的董成鹏，大鹏， 大鹏， 对，大鹏，你不知道你们家、 啊、有点惊讶啊。 然后还有《绣春刀二》《修罗战场》的杨幂、 啊，杨幂应该说这个大家都喜欢她， 嗯、 那个没得说、 嗯。 大鹏这个我觉得有点弱呀啊，虽然其实那个片子反响还是不错的、嗯、啊，但是我觉得大鹏吧。他在表演上还是应该 有很多的路可以走，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唐人街探案》第二部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影片奖。 好、哦， 然后 喜剧啊， 李晨凭借空天猎啊拿到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奖。 哎呀，不容易！ 空天猎你还比较喜欢的哈？ 我还比较喜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他特别努力，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这个里边他特别努力， 嗯、 但是他欠缺的就是火候， 嗯、 我觉得。那李晨这个演员吧， 嗯、 他从表演到这个说做导演，我觉得就是还是勤勤恳恳。 嗯，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比较公道的这个 怎么着，我们奖项应该给人一个。 期待他以后有更好的作品，有进步的。 嗯，再来看一下最佳编剧奖，授予了电影《相亲相爱》的编剧张艾嘉和尤小颖。 哎、哦，这都属于是，这是属于叫 最佳编剧。 哎，对，这个也是爱情片。 然后组委会大奖授予了影片《血战湘江十八洞村》。 哦。 评委会大奖授予了影片《村戏嘉年华》。 嗯， 那么凭借缝纫机乐队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男演员的大鹏呢，还透露自己那个上学的时候的经历。 啊、 他当时影片宣传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他说他以前组过乐队， 啊、也组了个乐队啊。 然后因为演出费呢， 非常 所以挣了很多钱，那个时候就积累了一定财富。 啊、好吧，好吧。 然后冯小刚我们知道是凭借《芳华》拿到的最佳导演奖， 那没得说、啊。 这个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呢，除了回顾自己过往的这样的作品之外，其实他还透露了新的影片。的计划 哦，要拍什么新片子呢？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就传出消息说，冯小刚导演在15年前的一部电影，他的续集在今年会开拍， 就是《手机》的第二部。 对，《手机》第二部， 嗯、 这个《手机》第二部名字非常好听，叫《手机之手机二之朋友圈》。 啊、哦，哎，现在手机啊，打电话的功能倒没那么强烈了。 对， 刷朋友圈倒是第一位的了。 这个冯小刚昨天在透露自己拍摄的这个《手机二》的计划的时候，他说啊、 嗯， 他这个话是这么说：他说的领完奖呢，我还得继续回去拍戏去、 哦、 啊。为什么呢？就是葛优还在等着我呢。 嗨，葛大爷、 啊。然后他说：“葛大爷代问啊，各位大学生好、 嗯， 希望我们拍的这个电影呢，明年有机会还站在这儿拿奖。 哎”这二位现在真是大爷辈了，年纪摆在那儿了啊。 这个冯小刚的这部手机续集开拍的消息其实传了好长时间，我跟他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有这个确定的消息，三月底吧，大概是电影局的那个公示当中有了显示，说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手机编剧的电影《手机二之朋友圈》正式立项。 我特好奇啊，这个18年前葛优是一个主持人是吧，这18年之后了，他也老了，你说他退休了还是他还当主持人？ 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跟现实结合一下。 哎、不是你要上一部影片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葛优已经当不了主持人了，他那种状态，他见手机恨不得吓得都 就是有点疯疯癫癫了。 对呀、啊，神经过敏的那个劲儿了。那怎么把他给挽救回来？ 所以您看，我说了，您得看现实是怎么走 啊。 过去我们讲说电视台那肯定是唯一的、 嗯、 啊，那是黄金的一个平台。 哦， 现在呢？ 现在 有很多很多其他平台， 有好多网络 平台，对吧？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是这么讲，说严守一啊，是电视台有一说一的主持人，这是好多 年 前了。 嗯嗯， 18年以后，他成了网站朋友圈的主持人。 哎，上网站了是吧？ 然后说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他干嘛呢？这个内容就是说一些朋友圈里的奇闻异事 啊、哦，就是朋友圈说，不是那个奇葩说。哎，这个有些这个网络上的这种所谓的就评论性的节目，或者是综艺性的节目， 嗯， 也挺受粉丝追捧的， 嗯， 对吧？ 对， 嗯。 他这个追捧的那个热度啊，其实已经盖过了很多电视节目。 啊、哎，你们现在你说一说奇葩说，说高晓松这么一出来，哇，也一大票粉丝在底下点赞， 嗯， 对吧？ 嗯 嗯， 一看就是粉丝。据说这部电影呢，就是拍18年之后，严守一生活和工作的变化。 哦， 那其实说到这里呢，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嗯， 您还记得在15年前，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葛优、张国立、范冰冰的这部《手机》吗？记住当年的这部《手机》当中的哪些精彩的段落或者台词了呢？ 哎， 其实当年 好多经典的台词是吧？ 您别说啊， 哎， 我们就说冯小刚导演哪一部电影没有出过经典台词？你说， 这倒也是啊， 每回。他只要电影一出，春晚上就得有他的台词， 是吧？哎， 春晚上就得总结他的台词。 嗯，这手机里边，我现在一回忆，就能想起来。 啊、 你像那个张国立老师用 您小心啊，这说出来的台词就是自己心底的独白。来， 好吧，做人要厚道。 这句肯定是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哈。 对对对对， 手机是2003年跟大家见面的吧？没记错的话， 2003年 是吧？啊。最终票房是5300万，搁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 搁现在， 我说换算成 啊、哦，对，你说这就是相当于、嗯、 对对对对 啊，那个意思，在当年这个就已经很可观了 对 啊。 其中范冰冰凭借那个角色还拿到了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嗯，那会儿那个高档公寓才卖10000挂零嘛、 嗯， 一平米是吧？你看这5300万，那可是 您看 对吧？ 这是5300万，我已经放下了，您还抱着呢， 我说这意思啊。 这个刚才说。范冰冰的角色，大家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在那个电影里的角色， 五月， 嗯嗯，这名字起的也挺适合这个月份的。 哎、现在就是五月， 是 人家是武松的武、嗯、啊， 哎， 月亮的月。 对，冯小刚他说他第一次那个说手机二的拍摄计划的时候，大概是在2016年华谊的一个芯片发布会上、 啊， 当时说了这个话之后，大家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没想到今年，不但这个计划成型了，而且现在正在拍摄当中。 嗯，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节目五月份的节目啊，跟您来回顾一下当年这部手机。 你接着要来一段录音剪辑吗、 哎？关键是这样，这个录音剪辑都不重要啊，主要是听大家说一说你当年那个手机里的秘密、啊。 好吧，秘密 哎，不是，听您说说您当年用的什么手机？ 哦，好吧。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回忆一下， 哎， 2003年的时候，您用的手机是哪一款呢？ 哎、大多数都应该是那个什么翻盖的之类的那种。 对啊，嗯、你还记得那个？款式那个型号吗？ 哎， 啊，我们来征集一下大家2003年的手机款式。 好， 当时的手机是不是这部电影也触动过各位您的神经呢？ 估计当时电影里演的手机到现在都已经是在市场见不到。 哎，您怎么回避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触动了我身边这位的神经呢？啊，今天四点有戏，我们就说说手机里的戏。您也可以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哪一个段落，哪一个人物，哪句台词是最打动你的？ 好， 哎，我们是不是从这部电影的开始来拉近一下这个记忆？ 从头听。 哎，当年这个手机电影一开始就是冯导自己的声音，好多片子都是他自己出声啊。 哎， 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1969年，严守一13岁，这一年发生了4件事：一，他的嗓子开始变声了；二，镇上架起了电线杆，通了第一部摇把电话。三，他爹卖了一头猪，换了一辆羊角把的自行车。四，村里嫁过来一个漂亮的表嫂，名字叫吕桂花。 坐呗。 往哪儿打了？ 三筐。 三筐？ 啊。 我看电话一个多月了。三矿从来没到通过，二百多里地嘞，得多少电线杆了？ 大爷，这事很急啊！ 要三矿。 我这里就是三矿。 说吧，快点说，别啰嗦。 按照牛三金，他是俺表哥，哎，俺有急事儿。 谁没急事都不会打电话，有事快说，回头我通知他。 俺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俺嫂子叫吕桂花，嫂子让俺问一问， 最近牛三金还回来不回来了？ 就这事儿啊，这事还用着打电话？ 人在黄河找人，人在黄河找人。牛三金，牛三金，你的媳妇叫李桂花，李桂花上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牛三金，牛三金，你的媳妇叫李桂花，李桂花上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牛三金，你的媳妇叫李桂花，李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牛三金，你的媳妇儿叫吕桂花，要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就是这个是体现的是那个就是座机电话， 没错。 哎， 其实一开始2003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句这个自己非常愚钝的话啊，当时看第一次的时候没懂他为什么开始安排这一段，后来基本上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就明白啊，他用一个当时条件非常简陋落后的，就是那个刚村里刚有的电话， 就是他得 来反映时代的不同。 这个， 您这传呼用的好，这后来真有传呼机是吧？ 嗨，那不是传呼机，你说那个时代就是那样。你比如说一个村里头啊，就在这个村委会这个队部啊，有一个电话机，打电话打到队部以后，通过广播，然后 再找人 ， 而且不一定找来接， 对， 告诉你刚才电话打来是什么事儿， 哎，对，就直接就跟你说事儿了，因为不知道你在家不在家。 那个时候叫什么呀？没有隐私 啊，嗨， 是吧？ 这也没有什么可隐私。 可是后来呢？这个手机方便了， 哎， 是吧？有了手机， 就有了隐私了。 但他也没有隐私，为什么？其实手机这部电影当年，这么说吧，手机是什么时候季童开始用的？ 哎呀，我第一部手机 九几年？ 1998年。 98年，差不多，咱俩可能前后错了一年。我是身处偏远山区，所以我99年用的。 要命！ 99年、98年那个时候，手机记得型号吗？第一次用的， 我是个诺基亚的一个型号。 型号是记不住了，但牌子记 有点记不住了。它就还不是那种翻盖的，就是那之前的 纸板的， 纸板的。 纸板。 对，那个就是在手机这部电影里表现的那一代，那是摩托罗拉的一款翻盖的手机。哎，当时挺时髦的，银色的外壳，然后还能转一下，然后啪那么一翻，好像哎特别时髦的那种，这些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表现的这些所有的手机，所有款式的手机，现在应该咱们大家都见不到了。 当时是时髦货， 哎、 是做广告的， 没错， 是吧？ 你说植入是吧？ 植入吗？应该是，所以问问大家，回忆手机这部电影，在2003年的时候，您当时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款式的手机？其实型号说不出来，我觉得是大多数人大家一个共识了。 哎， 但是那个牌子你一定记得住，还有人留着图片呢，是吧？ 是吧？有人发图片，一个特别老的。 您这发图片是考我们的吗？是吧？是这意思？ 对，你看他这有两款啊，一个翻盖的，一个这个不翻盖的。哎，他这个直板这还是华为的了呢。 这后来的， 这应该都是后来的， 这应该是后来的。 对， 哎，2003年的时候，那款好像翻盖挺像的啊。 那个我也不太熟。 来看麦克斯说， 那是联想的一款。 麦克斯说了啊，金立翻盖的，啥型号忘了。 哦， 金立啊， 他，你是看到那个电影里，还是你自己？ 自己啊， 己 肯定说自己 的。 对啊，然后这个梅梅姐问我们，那手机算不算古董 啊？这两款， 他发这图片， 这都是这早期。但是你想，一个华为的，一个联想的，这都是这个国产手机的代表之作啊。这个想当年啊，这个也是跟着这个潮流来的啊。但是这个年代要比那个手机的那个年代又要，往咱们这边靠近了不少啊。因为这两个品牌出现，就已经是后来的事儿了。 我们刚才 翻历史来着啊！刚才那个电影一开始是说1969年的时候，那个刚村里有了电话，那算是先进村了啊！ 哎，对对对， 很先进的村了。然后后来慢慢有了大家可能 他那个 在自己家里装固定电话的年代，您还记得吗？ 就是电影里表现的那个电话好像还不是村里的， 村里 是那矿上的， 矿不是是村里打给矿上，两头嘛， 从村里打给矿上， 对， 啊，就两边都有电话了。 后来自己家安装固话，您还记得大概什么年代吗？ 哎呦，那我们家安那个固话还花了5000块钱 初 装费 啊。可贵了， 也是 有钱人。 90年代吧， 90年代的时候， 对对。 从那以后，慢慢再有了什么，自己有传呼机。 哎，这个 传呼机90年代了。 对，到92年、93年啊，这会儿就开始有这个传呼机了，有那个126啊，126，哎， 记得很清楚。 然后呼多少多少多少。后来呢，又出了一种那个，就是你不用126啊，你自己摁。 汉显的 啊，不是那个比汉显先。差一步、 啊、 就是你不用先打通126告诉他呼多少、 啊、 你自己全都给摁了、 啊、 是127多少多少、啊、一大串。后来 您是在巡呼台上过班是吗、 啊、不是，因为我都用过。 然后再往后 汉显啊，汉显出来了。 再往后手提电话出现了。 哎，对，那会儿其实大概之前就有那个所谓大哥大。 大哥大。 传呼 大哥大您是现在 传呼机跟 现在录像厅看的吧、 哎、传呼机跟大哥大呀、啊、这个几乎在同时出现。哎，最那会儿最牛的人就是腰里别一个传呼机、 嗯、 手里拿一大哥大。 那不叫傻吗？ 那大嘣嘣嘣这一响啊，人直接拿大哥大就回了，不用到处去找那个公用电话再打去。嗯、 这一看啊，就是季童啊，他这各个年代那个什么东西他都用过， 要了命了你！ 但是手机出现之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话题啊，隐私从开始的就没有隐私。你说没有什么隐私可隐私？ 不不不，他是这样， 您先听我说 啊。 您刚才说村里那个隐私叫没有可隐私， 哎、 对不对？ 那你也没法隐私。 那么我们来看，手机出现之后是有了隐私， 他先隐私啊， 但是 然后 问题在于 暴露隐私， 手机能不能保存隐私？ 哦，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你试试， 比如说严守一当年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忘带手机，那简直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受不了啊！ 因为什么呀？ 赶紧回去得看看，因为什么？听听， 把手机忘了吧？ 嗯，我知道。 什么？刚有一女的给你打电话，一听是我就把电话挂了。 嗯？嗨，出版社张小泉的学生。 他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你疯丫头，说话没大没小。我走了。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隐私啊，有的时候啊，是吧，在你手机里头，但是不一定它能保得住隐私。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啊，这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他之所以害怕，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他心里有鬼。 嗯，哎呀，这个坦荡的这个还是说得好啊。然后严守一就出现在了这部电影当中，自己的那个职业的场合。 嗯， 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么一段。 节目录制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明明是白天，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因为我们节目的首播是在晚上，在我把白天说成晚上的时候，大家不要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让我们重新沟通。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结婚几年是个坎儿。 冯导在这个一开始严守一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基本上就埋了包袱了啊！ 哎， 就是这个婚姻问题， 颠倒黑白， 对，然后开口就说假话。 哎，这个其实当然他那个现实里边他是节目需要，但实际上他从这整个作品里来讲，他就 其实他就是这意思。 哎，埋伏笔， 说瞎话。 哎，是不是主持人都说瞎话呢？你坐在这儿， 哎， 说的都是真话吗？ 还是你说的， 大家 君子坦荡荡。 就是后来就由这个事儿弄起了一个讨论。 嗯， 后来很多主持人站出来澄清说，我们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的啊，尤其是还是一些著名的主持人， 还有官司呢。 哎，对对对、 啊。好，我们还是征求大家的这个意见啊。 嗯。 说说您的回忆当中，2003年，当时您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哎， 种花家的兔子说，这大哥大就是回电话用的啊，就是别一传呼机回电话用是吧？ 还有王子爸爸说，手机有18年吗？我记得是2003、2004年。我们说的那个18年是电影里的 故事的18年前 的情节啊、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说说在2003年，有15年前，您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机？ 哎、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电影手机。

手机啊，但我们不给手机做广告，说的是那个电影。 对，手机里的戏啊， 哎，当年是很吸引人的。 2003年， 对，如果在当年你上搜索引擎，你打"手机"俩字儿， 嗯， 大多数就排在前面的 都是电影， 都是关于这个电影的消息。 但是现在你一搜， 你现在一搜全是关于手机的消息啊，这真的手机。但是你搜"手机二"，还是能搜着这个关于这部新电影的一些消息。 冯小刚导演呢，在昨天的大学生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又再一次提到了自己的新的电影。手机第二部， 对， 大概现在大家给他的一个昵称吧，叫手机二之朋友圈。 哎， 这部电影呢依然是由葛优加盟，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 嗯，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会实现啊。据说冯导在这个影片里啊会用某种手段让那个过去就在他电影里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就是傅彪，大家还记得吗？你可以已经离开咱们很多年了， 哦， 他会在手机二里边用某种技术手段呀，让傅彪的形象在里边复活那么几分钟。 哦，有致敬的片段， 啊，对，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真的实现的话，是不是可以有可能实现一段佳话？ 嗯嗯，好，我们回到刚才 期待吧 这个话题，手机。关于2003年的这部电影呢，既然拍的是手机嘛， 嗯。 帮着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在2003年那个阶段，您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对，这个好多朋友发来了他们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手机啊，刚才也有些图片啊。 那个发图片的，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还小。 没错，这个 没错。 王子爸爸还说那个手机那个电影，我记得是在青岛拍的，那些主要场景都在青岛的一个香格里拉酒店 啊。 说我老去那儿住哈，手 我的 一眼就认出来了。 啊， 哟，当年。您就老住香格里拉酒店，您说这家伙是吧，您这个身份够高。 没关系，其实手机这部电影提到好几个酒店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哎， 你还记得手机里面提到酒店是为什么吗？ 是，啊， 要不你来 张国立， 要不你来听一听当年张国立老师演那费墨啊， 嗯， 跟那个严守一他们怎么样这个跟老婆对酒店的那个名字。 我天， 是吧？当年我记得这个场景应该是张国立，是严守一，是葛优演的严守一啊， 哎， 送自己那亲戚送到火车站。突然之间呢，哎，这个徐帆老师演的这角色啊，就是跟他不是谈男女朋友吗？ 嗯， 这徐帆老师的电话响了，哎，这一下就引出来一大堆的麻烦。 喂，谁啊？ 燕儿，严守一呢？ 我还以为你找我呢，找他干嘛不往他手机上打电话？ 关机了， 打的啊。 哥， 李燕。 哎， 李燕。 燕总。 老严，干嘛呢？ 我在车站送人。费老师不是有什么指示啊？ 他没回来呢。你们下午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吗？ 啊？哎，你等一下啊！哎哎，你先彩云上车吧啊！到老家来个电话。 再见。 啊，哎哎，再见再见。 哎，老见。 哎，你说。 你们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吗？ 啊，对，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呢。 你去了吗？ 我得送人，先走了一步，会还没散呢。 啊。 嗨，你们家费老你还不知道啊？他不说痛快了，谁敢说散会啊？ 胡扯！严守义，我算认识你了。你叫申雪接电话。 申雪。 啊。 李燕急了。 喂。 他们合着伙的骗我。 哎呀，你别着急啊。哎，你慢慢说。 他根本不是在希尔顿饭店。 嗯。好好，哎，就这样。李燕洗衣服的时候，从费墨裤兜里掏出一张房卡来。是友谊宾馆的，李二问他跑那地方开房干嘛？飞波说你们下午都在那儿开会，李二不信，就给你打电话，故意把友谊宾馆说成是希尔顿，没想到你上当了。 这当就是这么上的啊！刚才还是鸡同说的好，心里没有鬼，你怎么都不能上当，是吧？ 而且这里边吧，这个还有这个表现了俩人啊，这个互相遮掩啊，这个给他说瞎话。看似好像哥们儿挺仗义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都不是好事儿， 这都不是哥们儿是吧？ 哎，这就是反而你把他害了。 哎，你说的好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回呢？因为他有来有往啊。 哎， 其实当初大家看那电影的时候，就一开始啊，并不是这个严守一给费墨打掩护， 嗯， 是费墨给严守一这个哈， 啊，哦， 帮着说瞎话。 前面还有那一段，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你记得那段吗？我们听听啊，这一段特别精彩。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not power off. 过来，前头。 喂。 啊，师傅。 在哪儿呢？ 啊，待到我们部队在散步。 严守一。 严松，你没跟我在一起啊？ 你们晚上不是要开会吗？ 啊？啊啊啊！对对对对，我好像是听他说了一句，他要去开个什么会。 啊？ 哎，是。 他在这啊？ 策划会开的怎么样呀？ 哎，跟费某抬了一晚上杠，明儿还得接着开。你先看着，我赶紧吃片药睡。谁呀？这么晚了，谁电话我也不接了。 我替你接。 你接他干嘛？费老的还没跟我聊够。费老的。 哎呀，我的天哪！你总算是开机了，你在哪儿嘛？于文全打我的电话在找你。哎，我跟你说，哎， 这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有这种段子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这个。 这个其实就用了网上的一个段子。 对， 哎，这个网上流传那么一个段子啊， 哥们儿可能喝酒了。 这个不是，这个女朋友和男就是男女朋友俩人在桌对桌吃饭啊，这女朋友突然冒出一句来：“你们这帮人在一块儿就不干好事儿，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好人。” 那个男的就急了，男生就急了：“你骂我可以，你不能骂我的朋友啊，对不对？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女生说：“那咱们做个实验。”哎。当场就给他朋友拨电话， 电话 啊，喂，那个你在哪儿呢？那个我们家那小谁跟你在一块儿吗？他朋友说啊，对对对，他跟我在一块儿呢，在我们家呢。啊，那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啊。你说啊，那小谁他上厕所了，你等一会儿啊，待会儿让他给你打过去。哎，这会儿就把电话挂了。没过一分钟，这个男朋友的手机响起了，给女朋友还是接面皮，一听里边嚷嚷了：“嘿，我说兄弟，你在哪儿呢？你赶紧给你们家女朋友回个电话，我可刚才给你挡了一下。”哎，来了这么一个段子， 所以把这个段子夸张一下啊，就在电影当中运用。 当时电影也用了好多这个， 对，其实都是段子， 哎，网上的段子， 哎，希望都是段子啊。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 不是你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跟那个笑过？ 因为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笑了， 心虚了吧？ 这个大家伙来说说当年啊。你让我说不说主题了、啊？当年2003年你看手机这部电影的时候、哪些情节触动了你、另外回忆一下当年你用的是什么手机。 阿松这肯定手误啊，写2083年那肯定2003年啊，诺基亚8300啊，你还记得这款手机？ 诺基亚8300经典款啊。 哎，对对对，然后跟斗云的主人，金斗云的主人啊，爱立信 T18 啊，这都已经成了，这个传说了都，过去的这个都现在都见不着了。 还有， 哎，这个富一子贵是诺基亚3310用的时间最长， 3310，哇， 3310是翻就推。 3310直板了 是吗？ 我 还真没用过这款。 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 对，这个司仪说那会儿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不能少啊，是吧？ 商务通，我的天！ 人家刚才谁说大哥大就是回电话用的？ 对对对，是 啊，这 BP 机一响拿大哥大回电话啊，种花家的兔子啊，说这个大哥大拿就回电话用的快。盛伟说我的第一部手机也是2003年我弟淘汰了给我用的。 哦， 哎呀妈呀，混这么惨呢。他说发短信用汉语拼音打字、过了用汉语拼音发短信还打不了那个就是汉字、说过了半年我自己买了第一部手机1500啊，只能打和接电话。您这打和接电台，我觉得您这是手误啊， 还是接电话， 打手误接电话、还只能发短信。就那个时候的手机就是短信，然后这个打电话。 你记得那个年代，你去电信或者移动去办什么业务的时候，人说送你多少多少短信的时候，你高兴死了、 多少条、 多少短信？ 那会儿一条短信发一条1毛钱呢，是吧？这个后来发了短信，能发短信以后，传呼台就接连的就倒闭了。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回忆一下当年2003年那个阶段，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啊？ 没错。 另外，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看手机这部电影的时候，哪些情节会触动你？司仪说最经典的啊，不是最触动你的是吧？他说最经典的是张涵予在会议上打手机那段，你记得那段吗？ 对，这个假装 来 给他小学啊， 回忆一下那一段。 好，我们就继续说啊。这个萝卜皮啊，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 这本给我，小马你快点。啊。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我说狗熊，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狗熊掰玉米一样啊，掰一个就。 有电话了。 哎， 行。 哎，我听见了啊，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这又编编。 费老，对面说什么我给你学出来。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 嗯。 你昨天真坏。嗨。 你亲我一下。 嗯。 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开会呢，把手机都关上，认认真真听费老讲，要严肃。 严肃？我看你就是最不严肃。 我把手机关了。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我刚说啥子了？ 你刚才说火车、萝卜、狗熊、玉米，你要说什么呀？ 是啊，我要说啥子？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说啥子了。那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挺好的，就叫手机。我不在台里啊。哎，那个笑话是张嘴就来。 嗯， 严守义，手机连到你的嘴，嘴巴连到你的心，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了。哼，你们这些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嘛。啊，再这个样子下去，那个手机就不是手机了，是啥子？手雷，是手雷。 这个邱月南这个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是跟我们几乎同步的了，把这段回顾了一下啊， 他把那个 台 词 都给我们了。 其实这个，其实你张涵予其实并没表现出什么来，就是葛优的那段演绎啊，就说明了这个当时有 他很有经验嘛。 其实这里边讨论的他不是一个手机使用的问题，而是在手机的背后，就是这些人啊，他 不可告人的秘密， 隐藏的一些东西啊，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讨论。 对对对对，啊，刚才说到这个手机到底用什么型号，梅迪克西斯说，这个大概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2003年啊，突然有一天，我爸从外面回来，那天喝多了，完了跟我说，这手机给你了。从此我就有了人生中第一部爱立信， 嚯 ，T28。 哎，这个还真是，邱月然也是爱立信 T28， 说01年、 哦、 啊，黎明 做 的、 哦、黎明 做 广告，是那广告吗？是那个最经典那歌吗？ 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天哪！ 啊，是吧？你听过啊？ 哎、那歌特别好听、嗯、啊。 然后小五说，我传呼机是2002年开始用的，那会上高中，到现在还记着那号码呢，191呼。88829多少多少？哎呀，真清楚啊！ 有人真能记得。 哎，对，现在 想不起来了， 说了也没法呼了，是吧？现在可能只有我们急诊的医务工作者同行才用寻呼机。 哦，真的，现在还在有些行业用是吧？ 哎，他说2003年那会儿手机品牌挺多的呀， 嗯、 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这个波导、阿尔法特、啊，这个好多好多， 说了好多牌子。 啊、 回头旁观者说，从最开始的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摩托罗拉，到最后他们都没了。 嗯， 其实现在还是有啊，比如说摩托罗拉、诺基亚，现在、 哎、 都还在继续出， 应该还有，但是就是不是那么主流了，大家也不太关注。 他说那个你听他是怎么评价这个事儿的啊、 嗯、 他说都没了吗不是吧哈、 啊、 他说我是不是方他们呀我都用过、 哦、就你用过的都没了是吧啊你我们也用过 凡人说、 嗯、 那个时候还上初中呢还没买手机呢不过倒是记得我妈妈在2008年的时候正在用诺基亚手机用了好多年了、 啊、是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参加工作以后才有手机，才自己 我就是 吗？对，工资来买手机、 嗯。 有的个别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是家长换代了，然后就把这个旧的手机给孩子用。 对， 哎、 这种朋友其实一辈子都在这么做。后来是媳妇儿换代了，就给他用。 哎，媳妇儿换代了， 不是媳妇儿的手机换代了、 哦，你吓我一跳。 哎、你这人。 要命！ 说话棒啊你！ 他这东西，这话你得说清楚了， 好 你就像那手机里边似的，你这些话你不说清楚了，他就容易闹误会。 哎哎，对， 误会呀、 啊，误会呀、啊，我们听听。 纯粹是个误会。 他原来是个骗子，原形毕露。美学研究生，什么美学研究生？我是啊。 误会呀、啊，但是哪个有人相信呢？房间我是开了的，但是没有上去，盖在咖啡厅左耳轮道，左思右想，我心头一直在挣扎，还